在身后，直到你走在街头，看不出一丝忧愁，张开了双手，尽情享受你的自由。结果

暂时莫谎言，承诺永远不如记得美的今天。你我相隔遥远，任时偷偷改变，历经万水千山，是否心意相连？地球生生世世，不想朝朝暮暮，但愿平平淡淡，携手同入人间。谁说两地缱绻最是扰人心田？谁说人海沉浮难有恒久情缘？不管分分合合，也许聚聚散散，只求平平安安，携手同游人间。 一次又一次，人的感情放纵，你的脆弱。